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第62集。周思月，你在吃醋吗？屋外雨声骤然变大，似乎下起了暴雨，雨珠砸在窗户上噼里啪啦直响。屋内黄色的光晕下一片宁静。丁宪跪在沙发上低着头，专心致志地用鸡蛋滚着周思月的伤处。周思月则一顺不顺地盯着他看，此刻的周思月像一只受伤的猛虎，虽然还在喘气儿，但攻击力明显下降。忽然丁宪放在矮机上的手机嗡嗡嗡地震了起来，周思月下意识地看过去，暗黄的小屏幕上亮着苏百从三个字。丁宪以为是徐莎莎他们，头也没转问正对着矮机的周思月， 谁啊？ 周思月看着他没做声。丁宪狐疑，放下鸡蛋目光瞥过去，他愣了一瞬没理，继续给周思月敷脸。周思月拨开他站起来， 接电话吧。 你站住！ 丁宪忽然喊，周思月真就停住了，他没回头，双手抄进兜里，低头道： 说。 周思月，你是在吃醋吗？ 周思月回头看他一眼，然后不动声色地转回头，走到那张大桌前，拉开凳子坐下，随手捞了一个线路板开始接。 没有。 丁宪把电话按了，从沙发上下来，跟过去，趴在桌子上，一只手去抬周思月的下巴，逼迫他的视线跟自己相对，另一只手伸出三只手指做发誓状： 我发誓我绝对没有喜欢过他。 周思月想抽回下巴，但被他捏得死死的，他皱了下眉： 知道。 丁宪这才满意地松了手，手肘撑在桌上托着腮，乐呵呵地看着他： 那你以后别赶我走了。 周思月挑眉，低头把两个线路板放在一起对比，勾了下唇说： 我要赶你走就不会带你回来了。 丁宪扬唇欣喜若狂： 总算不再抗拒我了。 周思月忽然又抬头对上他灼热的视线，刚欲开口就被丁宪打断，他率先表明立场： 你放心，我知道你没谈恋爱的打算，我不会缠着你的，我只是不希望我们两个的关系那么僵而已，就算当不了情侣，做好朋友也行，跟高中一样。 行啊，一年不见都知道以退为进了。 话都给丁宪说完了，他周思月还能说什么呀？一句好朋友就把他俩的关系给明确了。丁宪其实很明白，这时候的周思月处于自我否定边缘，无论自己说什么做什么，周思月都极其敏感。时隔一年，丁宪不知道周思月究竟经历过什么，这其中也许还掺杂了对自己的误会。丁宪需要做的是陪在他身边，就跟当初周思月陪在自己身边一样，总有一天他会把周思月过去那一年的空白补回来。理顺了，丁宪也困了，看着满桌的线路板，又看看这个沉迷线路板的男人，打了个哈欠。啊， 我睡哪儿啊？ 左边那张。 你睡哪儿啊？ 沙发。 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用小铁钳夹断了其中一根。 那张床不能睡吗？ 丁宪指了指旁边被子叠得整齐的床。周思月回头扫了一眼，继续低头接线路板。 以后你就知道了。 哦。 丁宪对以后这个词还是充满期待的，他高兴地屁颠屁颠跑到床上躺下，高亮清脆地喊了一声 晚安。 周思月回头看他，小姑娘已经躺下了，被子盖了一半，露出一双小巧银白的小鸭子在床上晃啊晃，得意得不行。屋内灯光昏黄，少年忽然笑了，极低地说了声 傻不傻。 屋内静谧，丁宪侧躺在床上，脑袋枕着手，听见他的话唇角微微勾了勾， 安然闭眼。半夜的时候，雷声又大了，轰隆隆的一声响彻天际。地下室顶部开着一扇小窗，被外头的狂风暴雨袭击得疯狂乱扇。丁宪惊醒，屋内灯还亮着，墙壁上的挂钟指针指向两点。周思月还没睡，他开了台电脑，正窝在沙发上写程序。约莫是遇到了瓶颈，靠在沙发上，仰着头，一只手撑着太阳穴在理思路。过了一会儿，身体又往前弓，敞着腿，双手交叠搭在膝盖上，低头沉思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丁宪忽然明白了他的沉默，似乎看到了他身上背负的压力。他的心又疼了一下，忽然开口邀请道： 周思月，你上床来睡吧。 周思月回头瞥了他一眼，看见这丫头盘腿坐在床上，霸占着自己的床，又一脸无辜的样子。周思月笑了下，转回头，身体微微前倾，去捞电脑边上的烟，把烟叼在嘴里，低头虚拢着火焰，将烟点燃。丁宪没动，坐在床上看着他的背影。周思月微微仰头，电脑散发着微弱的蓝光，烟雾瞬间弥散，冒着火星的烟竖在半空中。他用另一只手噼里啪啦敲起了键盘，头也不回地低声道： 不用了。 丁宪掀开被子从床上下来，走到他身边坐下。周思月把烟叼在嘴里，目光紧盯着电脑屏幕，淡声道： 再不睡就天亮了。 丁宪瞥了眼电脑上的程序，一把抽掉周思月叼在嘴边的烟，含在自己嘴里吸了口。烈性的烟草味入鼻，丁宪被呛了个实在，剧烈的咳嗽起来。周思月闻声停下手里的动作，他合上电脑，往沙发背上一靠，双手环在胸前，好笑地看着他。 毛病啊。 丁宪一脸惨兮兮地把烟丢进烟灰缸里，捂着舌头， 不辣。 周思月无语地看着他，随手把桌上的矿泉水丢给他。 嗯，喝完去睡觉。 你呢？ 周思月转过头看了看窗外，雨依旧犀利地下着。 你别闹。 你在怕什么呀？周思月，我不介意的。 丁宪一脸你不去睡我也不去睡要陪你通宵的架势。周思月无奈地笑了下，伸手呼噜了下他的后脑勺，淡声开口： 你先去吧，我抽支烟就过来。 丁宪乐了，这才放心起身。 好，我在床上等你。 周思月意味深长地斜了他一眼，直到丁宪离开，他才弯腰去取矮机上的烟盒。丁宪躺在床上注视着男人的后脑勺，他指尖的烟丝腾起一缕青烟，在暗黄的灯下把他的背影勾勒得寂寥又懒散。他恍惚觉得周思月真的成熟了很多，好像心事重重。 周思月。 丁宪唤道。周思月低头掸烟，从鼻腔里发出声音： 嗯， 叔叔阿姨还好吗？ 自见面起，周思月仿佛在刻意避开这个话题，从来没提起过。丁宪几次想问，又怕触及他内心一些不愿提起的事，所以一直没敢问。今天是再也憋不住了，毕竟周夫人当初对自己千般好万般好。周思月没做声，手上的烟明明灭灭，积了许多灰。他过了半晌才答道： 还好。 哦。 丁宪哦了声，盖上被子，声音惆怅： 他们现在住哪儿啊？ 在南方一个镇上。 退婚不是我的意思。 话没说完，那道身影忽然站起来。周思月把烟按灭，踏着拖鞋朝床边走来。丁宪赶紧闭上眼，只觉身侧的床重重陷下去，身边有人躺了下来，高大的身躯占了半张床位。男人闭着眼低声说： 不关你的事，睡觉吧。 丁宪微微侧过身子， 整个人埋进被子里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悄悄地打量着他。男人的脸轮廓分明，圆润的下颌线如刀刻一般，线条冷硬，眉眼上挑，鼻高唇薄，寸长的头发显得分外利落。 谁说岁月是一把杀猪刀？怎么他就越变越好看呢？ 阳光的，痞气的，沉默寡言的，每个他都是岁月的爱子。老天对他不公，可好在岁月如刀，却对他温柔。周四月闭着眼，忽然拎了个枕头放在床中央。丁宪低头看看枕头，又抬头看看他的脸，不解， 这什么？ 周四月眼皮也没掀，懒散地说， 防止你半夜爬过了。 丁宪到底是女孩子，脸皮薄，他整个人钻进被子里，一点毛发都不肯露出来，蒙着被子，气急败坏地嚷了声， 谁爬过这条线，谁就是小狗。 喊完，丁宪躲在被子里狂喘气，心砰砰狂跳。从周思月在身边躺下的那刻开始，听着他的呼吸声，自己就已经面红耳赤了。周思月终于睁眼，侧头看去，只看见一床被子，他勾了勾唇角，丁宪悄悄掀了被子一角去瞧，只见周思月微侧着头，似笑非笑，他刚巧撞进他的视线里，小脸刷的一红，又忙不迭地钻进被子里，再也不敢把脑袋探出来。 得嘞，本质上还是有点胆小。 周思月乐了下，重新闭上眼 睡了。 被子里传出微弱的一声 晚安。 20分钟后，被子里的人睡得香汗淋漓，周思月睁眼盘腿坐起来，他看了眼身旁的人，揉揉脖子，静了几秒，把被子下的脑袋给抖出来。小姑娘大概是真累了，睡得正酣，嘴唇微微张着，嘟着嘴，莫名可爱。周思月盯着看了会儿，又怕蚊子飞进去，稍稍往上扯了扯被子遮住嘴唇，这才翻身下床。几秒后，浴室传来哗啦啦的水声，这是他今晚洗的第二次澡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。